户籍记第二十四章，巴郎见祝福以色列为上主所喜悦，就不再像前几次一样先去探求预示，只转面向旷野。巴郎一举目看见了按支派扎营的以色列人，那时天主的神降在他身上，他遂吟诗说：北敖尔的儿子巴郎的神谕，明眼男子的神谕，那听到天主的话，得见全能者的神事，在沉睡中开了神眼的神谕。雅各伯，你的帐幕何其壮观，以色列，你的居所何其美好，如扩展的棕林，似河畔的花园，像上主栽种的沉香，似临水的香柏。英雄由他的后裔而出，他将治理许多民族，他的君王超越阿加格，他的王国必受举扬。领他出埃及的天主为他有如野牛的角，他要吞灭那敌对他的人民，粉碎他们的骨骸，折断他们的箭矢。他蹲伏卧下，又如雄狮，又似母狮，谁敢令他起立？祝福你的必受祝福，咒骂你的必受咒骂。巴拉克对巴郎大发愤怒，拍手向他说：我请你来是为咒骂我的仇敌，看你反祝福他们，且已三次，现在你快回你故乡去。我原想丰富的酬谢你，但是上主夺去了你的酬报。巴郎回答巴拉克说：我不是已对你遣来的使者声明过，即使巴拉克给我满屋金银，我也不能违反上主的命令，任意去行善或作恶，而只能说上主所吩咐的吗？现在我就要回到我民族那里去，来，让我告诉你这民族日后对你的民族所要做的事。于是他吟诗说：北敖尔的儿子巴郎的神谕，明眼男子的神谕，那听到天主的话，深知至高者的思虑，得见全能者的神事，在沉睡中开了神眼的神谕，我看见他，却不是在现在，我望见他，却不是在近处。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，由以色列将兴起一权杖，击碎摩阿布的额角，粉碎舍特的一切子民的脑盖。厄东将成为他的属地，舍伊尔将成为他的辖境，以色列必行使威权。由雅各伯将出生一位统治仇敌者，他要除灭伊尔的移民。以后他望见阿玛勒克，遂吟诗说：阿玛勒克原是众民之首，但他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。后又望见科尼人，遂吟诗说：你的居所固然巩固，你的巢穴纵然建在磐石间，但科尼人仍要被毁灭。到何时亚述才将你掳去？他又吟诗说：呜呼，若天主履行此事，谁还能生存？从基廷有船来征服亚述，征服厄贝尔，他们也要永远灭亡。然后巴郎起身回了本乡，巴拉克也回去了。